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洪，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8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是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147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那么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就是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读一个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呢，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而发愁。不过呢，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过朱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来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等因素，第四期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学和老乡把关系搞和谐是很重要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啊就能拉你一把。在接下来的广东统一战争和北伐之中，主要靠最能打的第一四七军作战，另外四个军只能锦上添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四个军是综合素质，军官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士兵的训练和装备都不到位的军阀部队。按照正常情况，蒋介石应该给这些军阀部队开展为革命建功立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忠于党忠于民族的忠诚教育，想办法清除他们脑袋里的封建糟粕。但问题是，蒋介石当时的实力不够，对第一军之外的部队缺乏掌控力，没几个人听他的。像革命资历比他还老的程潜就不怎么给他面子。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把最重要的道德操守和思想政治问题留到以后再头疼。但他是绝对料不到，日后他会为此吃尽苦头。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国巡捕枪杀、逮捕游行示威的普通民众， 致死致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引发了为期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就在反帝爱国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上次没被打死的陈炯明又回来了，蠢蠢欲动，计划东山再起。1925年9月，陈炯明从上海回到广东，再次反叛。陈炯明上次不是被打残了吗？这怎么就又死灰复燃了？有两个原因。一来，直系军阀扶持和控制的福建、江西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两广相距太近，他们必须扶持一个人来给国民政府找些麻烦，让国民政府忙于处理内乱而无暇进攻他们。而残载明无疑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选。于是直系门下的福建省军区司令周荫仁、江西省军区司令方本仁不断地给予陈炯明特殊关照，出钱出人，甚至还画了专门的地盘给陈炯明养军。这二来，省港大罢工触犯了列强，尤其是英国人的利益。于是英国人想了一招，以华制华，收买军阀去破坏省港大罢工和农会组织。这样的机会陈炯明自然不会放过呀。于是陈炯明跑去香港，争取到了英国人的赞助。但广东国民政府现在兵强马壮，岂容陈炯明再次生乱啊。汪精卫主席随即任命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主动出击，与陈炯明决战。1925年10月，蒋介石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第二次东征与第一次东征有些不同，里面多了一支特殊的队伍，由237人组成的政治宣传队。这个是周恩来的创造性发明。政治宣传队的队员是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班、黄埔军校等处挑选出来的。他们负责干嘛呢？激励士气，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运动，密切军民关系，算是共和国现在规模庞大的军政文工团的前身。二次东征呢，是蒋介石第一次独立指挥战役规模的军事行动，事关个人威信和革命前途，不容有失，所以呢，他亲临前线指挥。蒋介石的策略是中央突破，即先突破陈炯明最坚固的堡垒，然后再向两翼进攻，把陈炯明的地盘分割成一块一块，各个击破。所以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惠州，因为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家，也是他最为重要的据点。惠州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地势极其险要，历来被视为金城汤池。第一次东征时，因为守将杨坤如投降，东征军才轻易拿下了惠州。可惜呢，许崇智为了显示政府对失足军阀的宽大为怀，在得到杨坤如不再与革命为敌，愿意接受收编的保证后，又把贵州交给对方防守了。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顽固分子，因为杨坤如在陈炯明打回来后果断地投向了老领导的怀抱，惠州被陈炯明重新占领。看来对待顽固分子还是得采取强制措施为好。惠州之战打响之初，面对攻城的主力，战斗力极为强劲的国军第一军，拥有地利和兵力优势的守军并没有败相，战况十分的激烈。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得十分骁勇的教官刘尧臣英勇阵亡，国军伤亡很重。蒋介石被迫调整策略，不再平均用力， 而是集中所有的重武器，以优势火力猛烈轰击杨坤如重点防守的北门，实施重点突破。关键时刻，重武器部队炮兵营的一把手技术标兵炮神陈诚再立新功，他一炮把敌人的机枪打哑，敢死队趁势登城。登城十分不易啊，蒋先云中弹，陈庚伤了左腿，好在黄埔同学当中有名的拼命三郎陈明仁表现得足够生猛，举着校旗第一个登上惠州城头，并把守住了国军占领惠州的胜利之门，拿下惠州，打开了胜利的通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荡平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残部。此次行动中，蒋介石遭逢了一生中最危险的局面。在向东江上的重镇华阳进军途中，他率领的部队遇到了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前行攻势所困。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但是蒋介石督战的这支部队是最近由军阀部队改编而来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够，战斗力又不强，虽奋力苦战，但仍毫无建树。部队在敌军的冲击下全线崩溃，打到最后，总指挥蒋介石也受了伤，伤不致命，但致命的是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经各自逃命去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身边只有侍卫长陈庚寸步不离，一个光杆司令，一个光杆侍卫长，这仗还怎么打？打不了了，只能逃跑。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受伤不能走动，面对越来越近的敌军，蒋介石万念俱灰，竟欲杀身成仁，但被陈庚劝止。陈侍卫长背起蒋介石就跑。蒋介石比陈庚高，而且比他重，那背起来相当吃力。可是陈庚呢，始终不肯放下蒋介石自己逃命，就这么跑了几里地才逃出了包围圈。之后陈庚是不眠不休，跋山涉水，急行百里，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搬来援兵，蒋介石这才得以脱险。陈庚的腿功跟体力真是了得呀，黄埔三杰的综合素质果然不是盖的。蒋介石对陈庚的护驾深为感激，遂将其留在身边做侍从参谋。因为这一次的救命之恩，国共分家后的陈庚在上海被捕后，蒋介石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任凭共产党把陈庚营救了去，表现的也很是仗义。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难不死的蒋介石还真有后福。刘峙出奇制胜，率军攻克华阳，扭转战局。这次立功为刘峙后来竞争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这个刘峙平时一副大智若愚的老实人模样，待人接物几乎都是打哈哈，不过大家千万别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给欺骗了，这哥们儿打仗可真有两把刷子，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前，他是少有败绩，屡创新功，是当时军中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拿下华阳之后，东征军长驱直入，彻底击溃陈炯明，于1925年11月底取得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随后广东国民政府又发起了南征战役，在李宗仁哥仨的协助下，彻底消灭了广东南部甚至包括海南等地的小军阀，至此广东一统。输得精光的陈炯明逃到了香港，在军阀的舞台上出局的陈炯明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因为 他的手上还有一张牌，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改走社会名流路线，继续参政议政，在政治的舞台上发光发热。这张牌是个政党组织，在陈炯明的大力协助下，由会党洪门改造而来的致公党。致公党的一把手总理自然是由陈炯明来干，副总理也是咱们的老熟人唐继尧。致公党到现在仍然是共和国参政议政的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陈炯明也算是因此流芳后世了。1933年9月22日57岁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临终前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陈炯明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一代枭雄就此结束了复杂的一生。他是前清的秀才，是广东咨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他是辛亥元勋，也是革命叛徒。他是孙中山的战友和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他毕生追求联省自治，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却也将战火烧陷了闽粤大地。他是粤军的奠基者，成于粤军，却也被粤军所败。他改变了历史，最后也是被历史埋葬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鉴于广东国民政府即将走出广东争雄天下的大势，咱们呢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列强的近况，因为他们有实力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一战结束后，二战开始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一战的主战场欧洲。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欧洲局势，咱们在这儿呢，简单地介绍一下欧洲的政治地理概况。尽管欧洲人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所有的文化都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有着相近的宗教信仰，基督教，但是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战争那就是欧洲永不褪色的主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像欧洲那样战乱迭起。这话呢并不夸张，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欧洲大地上，若能出现短短几十年的和平时光，欧洲人民就要欢天喜地地感谢上帝保佑了。那么欧洲人民如此爱好打架，自然也是有特殊原因的。欧洲跟中国不一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就一直采用君主制，搞中央集权，皇帝自从爬上宝座之日起就喊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采用以武力为核心的各种手段，全力以赴地消灭对自己存在威胁甚至只是潜在威胁的势力，大大降低了造反事件出现的概率，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和平时期远长于战乱时期。那么欧洲走的路子呢有所不同，他们一直是分封领主制，大大小小的领主也就是贵族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只有个人主义没有集体主义，乱打一气那就是必然的事儿了。除了上述政治体制的原因，欧洲的地缘环境也是导致其战乱频发的关键原因。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